去风声跟雨声不再生，我盼重温昨日没痕迹可跟，如像最美那故事没真的发生。最近一次令人不忍，是你不响点了烟关上灯，那套和叹熟练而且凶狠，还未告诉过你我是多么痛心，一等再等着烟草流离的吻，当中有你有亲切亦有苦困，然而没有你天真不禁，每寸身心都感到不安稳，原来昨夜在深宵前面拥吻，呼吸有你那空气才会兴奋，沉迷幻觉里多么吸引，但那灰飞的一切可一天察觉这个晚上又化于痛心，前面拥吻，呼吸有你那空